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沒有吃過？政治咖喱飯。 吃過 啊， 吃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啦。 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啦。嗱，最後講埋一句咧，即係。剛才我們講開港獨的民意開始即逆轉，就是說港獨連不要說行動，我覺得連論述都沒有一個的即吸引到人即 further 支持他。我就講地緣政治很緊張很緊要的因素，而這個隨著中國用一帶一路呢去作為他稱霸全球的一個工具呢，要 set 一個中國式的遊戲規則，這個是抵觸美國核心利益。而所謂中美在這個南海、中日喺呢個東海等等呢啲問題咧，係會爆發局部戰爭的。 南海已經係好， 會爆發局部戰爭， 好有潛在危機。 以中國而家呢種咁樣嘅玩火嘅一種嘅方式咧，而港獨派嘅人啊，如果真係支持港獨嘅人咧，實際上就要睇咧中美幾時開戰， 就唔係支爆， 梗係唔係支爆啦， 支爆 即係真正啊，可能啊，就有機會啊，所謂喺地緣政治裏邊揾到一個咁樣嘅。台獨運動本身我覺得是跟整個即舊金山和約的體系有關，就是當時呢日本戰敗之後呢，最終美國因為冷戰的原因呢，就是用舊金山和約呢去奠定了日美、南韓、日本、美國、台灣 的關係， 倒共產黨的個關係，就變成台灣變成美國的附庸國。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台灣才慢慢能夠實現到通過民主化、本土化國民黨政權，然後變成今日事實台獨。就算你把口認唔認都好，今日事實上台灣就係一個獨立嘅， 係啊，有曬有曬一個主權國家， 有曬一個主權國家，只不過 人民、土地、政府、 軍隊 只係爭國際認可， 爭國際認可係啦。咁呢個好明顯，亦都係同成個舊金山和約所奠定嘅成個東亞嘅體制有關。即係話，如果香港將來你參考即係所謂鄰近周邊國家。最大參考價值是台灣的。 台灣 我說如果你不看那個的就是 geopolitics 的呢，就真的就是越搞就越騎呢變了，我覺得。即是說出來的東西都很很幼稚，我覺得有時候。 就只能夠透過不斷否定其他人的政治論述。 沒用的，這些招數 用多幾次就什麼的嘛。因為你都講不到究竟怎麼做嘛。你說那些三十年不講了，那你呢？咁變咗話，見到嗰啲人不斷付出代價啦，判刑啦，坐監啦，咁跟住點咧 ？What next？ 係呢個先係佢哋最大嘅問題啊嘛，咁啊，咁啊翻翻嚟，我哋講呢個問題其實都同港獨嘅意識有關嘅，其實就係咧就最近咧就我睇呢個彭博新聞咧，就 Bloomberg 咧就做咗一個關於香港嘅呢個中 China 嘅 take over 香港經濟嘅一個報導，係啦，咁最主要咧就係講緊咧呢個。即究竟回歸二十年以來，這個中國的資金在香港近這幾年的情況是怎樣？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圖，粉紅色的部分其實就是中國資金在這個 acquisition of 這個 land government land， 即是政府拍賣土地裏面所佔的份額。1997年的時候，他們就是大約佔兩成多， 23%，77% 是港資。大家看到2016、2017你就看到了，那一格都挺恐怖，真的就變了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是 得人驚，我覺得真的是，即是說呢，即這個所有的土地就全部落入在這個中國國內地的發展商那裡， 中資手裡面就不是香港主要的本土的 大地產商， 李嘉誠、李兆基、乜叔那些全部收皮， 恆基、新世界、長實那些全部沒有在2017年那裡買到任何土地官地， 國氏兄弟什麼都沒有了，就這個恆基最近買的好像買了一個商業用地，其實是昨天我看的新聞就是蔡志明這個玩具大王，咁咧就話佢嘅朋友洽購佢呢個九龍城廣場，賈炳達道嘅九龍城廣場， 咁佢話佢個 friend 就只係做超級市場嘅內地。咁啊，2008年就14.8億買翻嚟嘅九龍城廣場。 嗯， 你知唔知佢個 friend 開價係幾多而家？ 一倍、兩倍、 50億、 50億、 50億，兩倍都唔止， 係 十年都唔夠， 好誇張。 14.8億，漲得到50億， 係 係咪？佢話都就嚟埋尾嘅啦，已經咁樣。係咁就你睇到而家呢個所謂中資入侵香港咧。我覺得就不係就係國策咁簡單，亦都係牽涉到咧佢哋嘅企業行為兩個因素。 係大陸自己內部嘅因素都有關。 有，因為咧就坦白講，內地嗰個經濟咧，即係佢哋嗰個資產貶值嘅危險係高嘅。 係 咁，所以咧變咗佢哋瘋狂去全世界買嘢嘅。而家你見到唔係就係嚟香港。 過去嗰三年其實數字都講嘅，即係中資係用咗耗用咗800億啊，喺香港買咗17幅嘅土地。 嗯， 咁啊，頭先係特別誇張嘅，即係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應該兩年之內嘅，用咗527億就買咗7幅嘅香港地。 2016嚇，2015啊，呢個係嘛？ 係啦，係啦，2015、2016嚇。 全部都是啟德用地啦， 係啦， 海航集團啦，海航四個都是掃曬差不多啟德的地，啟德城可能將來會改名叫做海航集團殖民地， 不是海航， 海航城， 海航豪庭， 或者叫做海黃岐山豪庭啦， 黃岐山豪庭。咁啊，好誇張嗱，咁啊呢個咁樣中資翻到嚟香港大規模買呢個商廈住宅。仲有豪宅，唔單止係咁，而家要同香港本地嘅地產商係去搶地，以前係買樓嘅啫，一座一座咁樣買，而家咧係你搶地嚇，咁其實係始於呢個2012年，啱啱其實就梁振英 咪就講人講地嗰幅地咪就俾中資攞咗， 係啊，係啊，係 啊，就係、是、嗰幅地啊，多得梁振英喎、啊。 呢個一個趨勢係過去即係、就是、香港主權移交20年以嚟一個即係、就是、新嘅趨勢嚟嘅，係、個力度係非常。之猛投放的資金的數目是很驚人的。 你不要說只是這個什麼，不是只是地，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一表面一部分， 沒 有人去 stock tick 就是香港的傳媒。 哦，是。 TVB 呢，自從這個就是上市，就是這個證監踢爆之後呢，就交給通訊局去調查究竟這個黎瑞光，上海文廣集團的黎瑞光是不是這個即係 TVB 幕後通過其他協議變成大股東咧？嗱，so far到而家冇咩嘅喎， 係 冇講嘅咯，已經係 停曬主流媒體唔報。 係啊，跟住你南華早報就大家都知啦，馬雲買咗啦，已經係香港嘅即係歷史最悠久嘅英文報紙。咁就香港唯一嘅免費電視台，我當佢係嘅啦。其實坦白講，連香港政監都頂唔順要出聲 refer 去俾呢個嘅通訊管理局。通訊管理局就一定係契弟啦。因為本身嗰棚人其實都是被共產黨控制的，那個黃桂軒啊， 黃桂軒 係啊，都是西環友嚟嘅，其實即係呢啲所謂公職啊，就已經落曬去呢班人嗰度，就自然不會出聲啦。因為香港的法例是規定咧，就係、是、呢個公營的電視台咧，那個所有權係唔可以由非香港永久居民控制嘅。你計到嗰陣時候，黃晶通過盛品如控制亞視，最終咪俾通訊管理局喐咯。 係啊。 係嘛？咁點解黃晶就喐 ？TVB 而家就唔喐咧？係嘛？咁 TVB 其實你都知道喺香港嘅電視業裏邊龍頭嚟嘅喎。 係啊， 你控制 TVB 即係控制住香港嘅九成嘅電視行業嘅咯喎。 係。 咁啊，呢個仲勁嘅地產業喎，我覺得其實嗱，仲有電信啦。 電信就係電信業。 電信大家冇乜人留意嘅就係呢個 China Mobile 中移動啊，喺香港市場啊所佔有嘅份額，亦都係越嚟越大嘅喎。係嘛？睇下我哋有冇嗰個圖係講嗰個電信， 電信有冇？電信有冇嘅嚇？ 啊，咁咧就我睇 Bloomberg 嗰個報道裏邊咧，差唔多咧，而家就佔大約四分一度。係，嗱，以前就唔係噶嘛，以前 Hong Kong T 啦，然後跟住係和記嘛，跟住就 Smart 通啊嘛 ，Smart 通嚇， 和記同 Smart 通就係本地地產商嘛。咁所以呢個亦都顯示到咧，香港地產商嗰個嘅實力、影響力就慢慢本土嘅地產商。就要飛歐了，我估好快嗰啲地產商控制公用事業都要賣埋俾佢哋。 係，其實而家係全方位嘅，中資或者紅色資本 嗰啲啊， 係啦， 碼頭啊嗰啲啊，李嘉誠都攞翻出嚟。 可能呢啲咁樣嘅 public utility 戰略性行業咯， 係啦， 係咪？如果你話大陸點會唔 hold 住嗰啲嘢咧？電力、碼頭、公共運輸，係咪？西隆基就係呢個巴士啦，係，呢個和記就係 葵涌嘅貨櫃碼頭， 葵涌貨櫃碼頭 大部分嘅泊位都係佢嘅啦。咁就仲有呢、這個和記電信啦，廣燈啦，呢啲就全部都係李嘉誠下邊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好多時前咗幾年，大家講到慶合合嗰啲地產霸權咧，嗰啲人點解又唔出嚟講下呢個中資嘅霸權咧？真係 係啊，少講咗好多而家， 但係講下都死喎，好似 講下死。 有冇睇田北俊俾呢個大公報嚼啊？ 有早前咧就田北俊咧就係出席一個新特首管治嘅座談會嗰陣時係講，佢都係算有少少講人話噶啦，就話即係咦，我哋香港人。咁啊，即係我哋嘅生命生活方式，如果全部都係同中資嘅企業有關，當一個國家可以係控制曬整個地區，佢哋嘅主要經濟命脈嘅話咧，我田北俊咧就相信咧，市民想見到有民主或者好嘅生活方式咧，就難好多啦，因為就中央可以話曬事咁樣，佢話未完。去發表呢咁嘅言論之後咧，就大公即刻就即係去招呼佢啦，就話佢順口雌黃嚇，話佢講得到。 咁佢提供啲乜嘢嘅反證出嚟證明田北俊講錯咧？ 哦，就係、是、其實同特區政府好類似。我哋香港嗱最近先又話我哋係全世界最自由嘅經濟體系啊嘛。你香港就係行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嘅，除咗洗黑錢，所有合法嘅資金咧都來去自由嘅。點解你田北俊會講啲咁樣？嘅说话，回归之前，英资不断咁样啊撤资啊、迁拆啊，逐步撤离香港嘅市场。嗰阵时你又唔出声，点解而家中资系要进驻香港，按香港嘅法律，经常讲噶啦，依法治国，而家依法投资，反过嚟，咁啊，你田北俊咧就喺度指手画脚啊，咁样，咁啊，系咪有双重标准？ 嗱，呢个我觉得咧，就英资同中资同港资咧，三个之间喺历史唔同时段扮演角色系唔同嘅。 系。 當然英國資本是最早來的1842年開始就已經來香港了去從事當時早期的做鴉片貿易跟住做航運跟住就大東電報局這些就是英資了跟住就你知道和記黃埔都是碼頭的嘛經營 都是碼頭起家 原本是廣州經營碼頭嘛九龍倉又是做貨倉和碼頭即是英資一是土地開發還有就是一部分做股票就 Hong Kong Land 那些就是做土地開發中環那些土地開發咁呢個英資嘅時代，跟住就 Hong Kong Bank 啦。Hong Kong Bank 最主要係其實唔係做香港生意，係做大陸生意。 大陸生意 嗰陣時過嚟香港喺19世紀初嗰陣時，包括借錢俾清朝啊，好多嘅戰爭嘅經費啊，譬如喺新疆打仗嚟Hong Kong Bank 就幫我融資嘅。 對華經商 借錢啊。咁咧就港資咧就係隨住79年之後麥理浩訪華，要鄧小平明確表示會收回香港之後咧。就逐步咧，因為當時共產黨係好恐怖噶嘛。係1979年喎，嗰陣時走出文革冇耐。 啱啱喺完成。 大佬全國死幾千萬人喎。大佬波爾布特式嘅政權嚟 嘅。兩手鮮血。 係啊，唔撇嘅話都唔正常喎。咁所以就英資就首先就呢個和記遷拆，呢個係咪和記啊？怡和遷拆係啊， 係咪百慕達啦？應該係 海瑟克家族。咁咧就都好轟動，其實嗰陣時。 頭版新聞嚟 嘅。然後第二樣咧就係和記咧就賣咗俾李嘉誠。咁咧就當時和記出現財政困難嗰陣時候 ，Hong Kong Bank 接管咗之後咧，就即係 Hong Kong Bank 一手就係扶植李嘉誠啦。李嘉誠可以咁講係英資嘅守門人。當英資因為政治原因逐步淡出香港嗰陣時候，佢唔係直接交俾中資其實。其實佢係交咗俾港資。而港資都唔係個個有機會可以接管英資嘅生意。嗱，你諗下其中一個八六江啦，九龍倉啦。即係而家嘅有線電視嘅老細啦，即係吳光正啦嘅家族啦，九龍倉集團，咁就係英資嘅繼承人啦，就變咗港資啦。咁跟住李嘉誠啦，和記黃埔啦，即係而家長和系啊。而和記亦都令到李嘉誠係變成一個國際級嘅商人啦。因為和記嘅生意唔係淨係限於香港， 闊好多嘅。 係啦，闊好多， 涵蓋嘅地 喺荷蘭嘅貨幣碼頭啊，跟住就去收購一啲嘅世界嘅一啲嘅零售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可以咁講，港資係一個歷史嘅偶然，你可以咁講，就係喺所謂嘅共產黨，即係未溝到你嗰陣時候，未滾你上床嗰陣時 候，未呃到你， 係啦，就攞嚟頂住當嘅，就由1984年到2004年呢30年。 1983年我記得好清楚，嗰陣時仲未簽中英聯合聲明。新华社嘅社長許家屯嗰陣時做乜嘢咧？嗰陣時12字真言，就話拖住英資。 穩住港資， 穩住港資，跟住就壯大中資。其實就係透過紅色資本嗰陣時去講，其實就係呃呃氹氹咁就同嗰啲港資又你話港商咁樣。 嗰陣時華潤 就話嗱，翻大陸一齊合作係去投資咧，就其實背後嘅考慮咧就係要做統戰。 咁而家你好明顯已經睇到，你喺李嘉誠嘅地位嘅轉變，包括佢今次嘅特首選舉裏面去撐曾俊華，最終都被逼要即係認錯。佢哋都睇到時不我與，即係話港資喺香港嘅舉足輕重，唔好話喺內地，內地就彎曬添啦，已經唔需要你添啦。但係香港 ，even 喺香港，所以李嘉誠係最早部署咩咧？將個投資多元化 轉移。 就你記唔記得前兩年呢個中國嘅官方嘅傳媒就？鞭撻呢個李嘉誠設置， 鬧佢啊嘛，話係設置啊嘛， 係啦， 即係呢個中國大陸嗰啲市場經濟真係學得半桶水嘅。 咁如果你大公報話香港係自由來去嘅話，咁李嘉誠走又有咩問題咧？ 點 解要咁樣鞭撻？ 當個股市跌嗰陣時候，你就要 暴力救市， 暴力救市 就係唔愛國，跟住就國家安全。 當呢個口裏邊講話自由市場、資金自由來去嗰陣時候，當有啲嘅商人係要將啲資金調離咗。你的地方嗰時候你就口珠不 伐。第二樣，我覺得英資、港資同中資最大的分別咩咧？喺政治上的角色是不同的，可以咁講，英資佢係喺高層政治裏邊同殖民地政府合作，美其名叫合作，實際係官商勾結。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因為你看到那些匯豐銀行大班、蒲偉士啊、沈拔啊嗰啲坐在行政局噶嘛， 行政會議嚇。 跟住鄧連元咧，鄧連元咪就係呢個嘅怡和嘅代表咯，咪坐喺呢個行政局咯，係咪？同埋首席議員咯。咁所以呢個就好明顯嘅啦，但係咧佢哋嘅角色就限於咁樣，係一個所謂 macro 嘅政策層面。但係就唔會話咩咧，就係、是、九龍倉嘅員工喺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就收到九龍倉嘅經理嘅指示，就一定要喺深水埗就支持阿張永林咁樣，係冇呢啲咁嘅嘢嘅。 呢、這個應該 中銀同而家招商局做嘅嘢係完全唔同嘅。 呢、這個係咪應該都係即係行政吸納政治嗰套理論講話，即係當其時安插呢啲銀行大班、英資嘅銀行大班進入行政會議，俾某個形式嘅一啲經濟唔係政治上邊嘅權力，俾佢換取佢喺經濟範疇嗰度唔可以亂嚟。 呢、這個亦都係佢個共治啦。坦白講，佢同一個管治集團嚟嘅，我覺得即係匯豐大班。同呢個香港政府係同一個管治集團，即係話香港嘅金融政策、銀行政策基本上係由呢班人決定。你記唔記得有個財政司叫做彭麗智？ 彭麗智記得。 彭麗智其實係洋行大班噶嘛，係、 嗯、 洋行大班嚟噶嘛、嗯，然後入去借調入去政府做財政司噶嘛。所以我就話係同一個管治集團嚟嘅、 嗯。 但係中資唔係，我覺得、 嗯。 中資明顯就係入喺管治集團之外。不過佢一個社會層面係扮演一個政治角色。 是 這個才恐怖、 嗯、 就是說呢根本上他是受過黨指揮的，即等於來香港的大學生，你大公報可以這樣說、香港來去自由，來香港讀大學有什麼問題、 嗯、 後面有共青團在這裡嘛、 嗯、 是吧、 嗯、 那些共青 團即你意思就是英資就在個自由市場裡面呢是依從回那個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但是中資就在一個市即係社會層面或者經濟層面嘅話咧，佢背後係有一啲嘅政治上邊嘅考慮。 譬如廣州恒大集團，佢係一個地產商，但係佢同時係捐助四千幾萬去買咗阿張曉明嗰個書法，就俾民建聯嘅。呢、這個就係中資嘅角色，佢有政治角色喺度，佢有個社會功能喺度。而呢個政治角色唔係淨係喺行政會議咁簡單，或者收買嗰啲立法會議員出任佢哋集團嘅非執董。你記唔記得鉛水事件？袁秋的老公不就是中国建筑的非執董咯，是你数一下罗范招芬、范徐丽缇这些坐在多少这些中国在香港上市公司的非執董咯，那就是收回他们的钱咯， 是 直接收回他们的钱的，因为你收几份董事袍金就不用做了、 嗯、 一间收十万一个月，我收三间公司的话就三十万，而他们是可能一年开一次 AGM 啊，这个所谓董事會可能是一個月先開一次，你到不到都冇所謂啊，咁樣就用呢個系統嚟去收買啲香港政客嘛。 你知唔知大公文匯啲官媒點樣為呢啲咁樣？你好似恒大呢啲咁嘅中資係開脱啊，去解釋嘅。 開脱啊！ 佢咁樣講，佢話嗱，而家你見香港好似話呢個地產霸權由中資取締咗呢個嘅港資啦，咁樣，但其實佢哋唔係差噶，佢哋可能暗示緊佢哋可能有呢個嘅良心噶，因為你知道咧，恒大呢啲咧，佢哋毛利率咧其實係得兩成幾嘅啫。 呢啲香港嘅好無良嘅地產霸權咧，你睇翻佢哋嘅年報咧，係四成噶。 睇下 將來，無論係呢個恆基啊，無論係呢、這個 你記唔記得 呢個新鴻基啊，佢哋嘅毛利率好高嘅，佢賺曬香港人啲錢，咁樣講嘢嘅係。 港人港地，大陸佬好似中國海外投到嗰幅地，公開發售嗰陣時候，佢就係用當時嘅市價發售，有 record 噶，賣緊賣咗噶啦已經。佢有何嘗？我當你新鴻基的 profit margin 係百分之四十幾，恒大的 profit margin 百分之十幾。喂，大佬啊！但係當佢發覺個市場係賣緊咁嘅價錢嗰陣時候，佢點會將個 profit margin 特登 cut 到落百分之十五？為咗你香港人啫。喂，打死我都唔信啊！佢一定係貼市開價。係，係咪你新鴻基同區？新鴻基新嗰個樓盤賣緊咁多錢，佢就同你一齊。是吗？这个很容易明白的。这个、 是你看回过去十年，特别是这几年中资大举是去买香港的楼，你会看到现在过去十年香港的楼价升了一倍，租金90%，我们的、就是、租金和我们入息的比率由本来占大约四分一的，去到现在差不多是四成几，你就会知道对香港人小市民或者是中产买得起楼想上车到现在可能供一世都供不完一层楼的人的损害是多 大。好简单、啊、就算那些上市公司它要符合那个经济规律的话、 嗯、 它不可能用超高价好像现在鸭脷洲的腹地这样抢发的。新鸿基郭炳联都讲过啦，话大佬个价咁癫，我点做啊？ 嗯、 喂，佢都要同嗰啲嘅后边嗰啲机构投资者交代噶，系嘛？佢蓝筹公司嚟嘅、 嗯， 大佬你咁样个价位走去抢嗰啲地，你而家中资就系盲抢地咯。 系啊，系盲抢地 噶。咁盲抢地之后，我唔信佢个价钱系会低过香港嘅发展商、 嗯、 用一个所谓市场理性嘅方式投翻嚟个幅地。 系， 佢觉得咁高我唔投啦。 嗯， 咁结果盲抢个幅。佢已經比高咗十幾個 percent 啦，咁唔通發售價仲會 cut down 咩？ 有財經分析員咪就係話嗱，個麵粉價貴咧，唔代表最後去到推出市場嘅麵包都係貴嘅。 嗱，呢啲咁嘅分析員一定收緊人錢，我話俾你聽， 係會咁樣講嘅。有啲係咁樣講嘅。 講啲咁樣違反人類常識嘅人咧，只有一個原因就係收咗錢。係。 另外一種我哋都要留意嘅就話，即係咦，香港嘅地產霸權或者香港地產商或者地產黨能唔能夠聯合埋一齊？有時去投地嗰陣時候，可以同呢啲中資係去比拼啊？會唔會即係唔會輸蝕啊？另外一種講法就即係咁樣去對抗。但我有張圖俾大家睇一睇，最後嗰張圖你會睇到，而家其實咧真係好難為呢、這個。中資、港資係去定分界，你會睇得到佢哋各自嘅土地儲備咧，就係、是、呢個香港五大嘅地產商喺大陸同埋喺香港同一時間擁有嘅土地儲備咧。其實你會睇得到咧，頭先嗰種講法就話香港嘅地產黨對抗中資咧，其實係難以想像。你會睇到，或者係我哋一窗成遠，就係、是、你睇到喺大陸裏面嘅土地儲備都係好龐大。你睇一睇長實。在大陸的土地儲備多過曬香港而家呢一刻佢嘅土地儲備，所以根本佢哋某個程度上都是一個即係 長實好耐冇買地啦，見到佢香港土地儲備零， 利益共同體嚟嘅添嘅，所以咧就即係可能佢哋而家都係眼白白睇住呢個中資係去大舉， 你唔知 大舉嚟 高等院校啊，珠海都買咗俾大陸佬咯， 係嘛？哇！ 親台嘅。 是真的各方面 好像都是买给海航 香港人的生活各方面都被中资是入侵的，现在是 不要说了，很简单、啊、你在立法会见到那班友、 嗯、 根本就不是本土香港的建制派，本土香港建制派 是 曾玉成、陈婉娴这些、大家小时候看到他们一直在工联会建民建联组成的过程， 有迹可寻的， 七年暴动做过什么事，有迹可寻，周浩鼎哪里来的、你问我、李慧琼这些哪里来的，是不是究竟誰在按他們掣，是嗎？ 何君堯都是不知道哪裡來的，已經爆出來的，在 這裡爆出來，爆出來之後那些人呢，根本上那些政治行為完全 unpredictable 的、然後跟著誰是他老闆呢、是嗎？當民建聯都是被張曉明買起的時候，是嗎？還要是不介意告訴你們，他主要的財政來源就是這些共產黨安排，是嗎？所以你們說本土建制派，我想除了田北俊之外正常就讲人话咯， 田北俊 系，咁你睇下嗰啲民建联嗰啲，根本上就系咪本土成问题？ 一定唔系企喺香港人嘅立场去讲嘢噶啦 ，A 准嚟 啊，调翻转头去闹你 啦， 系。 坦白讲，嗰啲财经分析员好，专业人士好，当中资越嚟越大，变成系一个主要 player 嗰阵时 候， 佢做专业人士，会计好、测量师好、乜春都好，你都系靠佢俾生意你嘅啫，你又点敢夹啊？大陆政府咧系咪？ 嗰啲專業人士，嗰啲咁嘅建築師啊，嗰啲咁樣嘅工程師啊、測量師啊嗰啲，上咗位嗰啲啊，咪全部投靠曬咯。一係就唔出聲咯。咁你跟住就係，如果你係相信馬克思嗰套咧，下層建築就會影響上層建築。當你嘅經濟關係改變咧，而家就係中資成為香港嘅 player 嗰陣時，嗰個上層建築就會改變。即係話香港嘅遊戲規則、 權力架構、 權力架構、政府嘅角色等等，全部都會因為呢樣嘢而改變。最重要我就係話港資、英資同中資嘅分別咩咧？港資同英資係冇黨委書記喺度。呢個就係最簡單，一句講完嘅。 系，点解我哋会担心即系中资买起香港土地住宅？ 即系好简单，我举例，当 China Mobile 成为最主要嘅 player， 接走咗呢个和记同 Hong Kong T 嗰阵时，即系呢个 PCCW 嗰阵时，佢可以咩咧？话呢啲港独言论我唔会发噶，系嘛？或者拖慢你个速度噶，佢哋做得出噶嘛？其实系 当个每一个即系田北俊点解讲话，即系当每一个生活范畴都受到控制嗰阵时候，就好难争取民主。就系嗰阵时，连一啲廉洁嘅一个嘅社会风气，又或者系法治制度，都因为生活上面每个范畴受中资嘅严重操控嘅情况之下，会被牺牲。 好简单啦， 呢 个 先至系关 键。啱啱最近咪一单官司啦，就同唔知有个国企同马来西亚企业有纠纷啊嘛，跟住佢话呢个系。即係勾合香港嘅 judiciary 啊嘛，係嘛？最終當然俾法院判佢輸啦。但係將來會越嚟越多呢啲中資以國家行為嘅名義啊，用好多啲名義出嚟咧，就迴避香港嘅法例。你 TVB 咪係咯？係。大佬，你而家通訊管理局有冇辦法可以話到俾我哋聽，話到俾香港人聽，究竟黎瑞剛是不是 TVB 最大嘅單一大股東？呢件事發生咗成個月啦，已經係 選擇唔出聲。 證監已經 refer 咗佢俾啦，佢話調查當中。我不相信要调查几耐啊？系嘛？有冇人话到俾我哋听啊？究竟我哋每日睇紧嘅电视，其实系咪共产党控制 ？Simple question， 系嘛 ？Answer， 你咪答咯。咁简单嘅问题都答唔到，所以我就话呢个田北俊呢个讲法已经系迟咗好多添啊！我觉得已经系打一份英文报纸，马云控制嘅中文报纸里边有几多老细喺大陆投资？明报系嘛？喺贵州工业园事到阿妈都唔认得，如果唔系明报点会转态啊？张耀兴家族点解出卖份报纸啊？ 睇翻所有嘅媒体 会有咁嘅处境， 少嘅只有少部分佢哋嘅主持人或者系嗰啲嘅老板唔系人大政协呢啲嘅位置，你睇一睇呢啲就知道嗰个权力来源、个权力架构点样会影响得到香港嗰个新闻自由啊？ 所以我就好简单，翻翻去第一个问题，系本土派好，港独支持者好，如果你想争取民心。不在於空喊一個獨立建國的口號，而是當中資已經全面入侵的生活的時候，那個才是一個戰場。如果你醒目的話， 那個戰場是當下的， 而那個戰場在當下和什麼，那個戰場是陣地戰，深入民心，不是一個很 grand 的口號，然後講出來是只會引起分裂爭拗，是沒有辦法團結人的。這個就是節目結束之前醒你的了。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朴实无华又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